22:06:5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18号周三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是一下就到了周中了，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其实也是月中了哈， 月中， 对，已经是7月18号了，然后呢，一周的星期三，确实哈，这个情绪呢也是一半一半哈， 对，一半了， 对，有开心的状态里，但是也有疲惫的状态哈。无论如何呢，今天晚上又是全新的红人夜，而且今天的红人呢，这个数字我非常喜欢， 是多少呢？ 1599， 就差一个数就到1600 了。对，有很多朋友是就是瞄着明天晚上的1600哈， 差一个数到1600。 对，我们又满满的拥有了这样的一个新的开始哈， 1600个红人， 对，这是我们奔向12年在路上遇到的一个又一个家人。今天晚上呢，如果你想当红人的话呢，可以到我们新浪微博上看一下我们这个合影哈。 嗯， 这个不再是吓唬小朋友的二娃老妇。 对，我 其实你这个发型是最好的 哦。 你扎个小辫儿很累吗？ 嗨，我其实有的时候不想那么紧绷着自己。 不是，你昨天晚上和今天哈，就是就一个叔叔一 个 侄儿 两个人哈 的感觉。 但我不是，我有的时候不喜欢那种紧。就是你扎着的话呢，可能会在干一些活，然后干一些案头工作的时候比较利索，但是你久了以后你会发现它 头皮会绷着， 它一直在绷着你， 对，容易就是脱发。但是你知道吗，咱们这种奔五的人哈， 嗯， 咱们这种奔五的人哈， 脱不脱两口， 如果想有点这个少男气质哈，少女气质哈， 也得剃短点哈。 对，你把这头发哈整立正的啊，这个头型对于你整个这个减龄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我不在乎你，我主要是 我 不知道你怎么回事。 我一个 radio face， 我更无所谓了。 我不在乎。 但是我觉得呢，人生而为人哈，还是应该美一点。 我的形象随时乱变的，我是有自信的，我可以随时。既然你说我能从侄儿蹦到叔，我能从叔蹦到侄儿，这就是说明我有的是可以百变的自信。 你自不自信？这档节目每天晚上120条，就这么一个小数字达不到啊。这有可能 是我跟你一合照，估计他达不到。 是今天晚上呢，我又冒昧的合影了哈，所以也是挑战今天周三夜能不能到120条啊。这个当红人的朋友呢，你的担子上的这个重任更加的艰巨了哈。现在我们看到了20多条留言当中呢，几乎全都是老朋友。哎呀，我说多了，11条、 没有，没有12，没有，连12条都没有。 对。这的玉2001咖啡也是咖心意灵通贾左若不曾一起的点滴夜顾的雨天 lucky 未来的天空54644888 十一条没有重复。 是我呢，就是时不时的哈、会点个名啊。今天正好人少， 嗯， 我一会儿我还点。 你先把红人点出来。当 瞬间怀念你年轻身影。你每天都在说的那些话，如今讲给谁人听？当过往散了爱慕，与光阴相向而行，你眼神烙印岁月最后的深情。也许一次离别就能抹去再多的重逢，那年一起种下的树啊，如今飘荡着一样的风。当誓言中讲起了日月，这爱恋不折不浓，你裙摆绽放走向我，脚步轻松。可是命运啊，渴望啊，和热烈啊，非将这生长赋予悲欢交织的感动。夏日轻柔的晚风，壮阔波澜的相拥，一杂草丛生都不及你第一次望向我的迷踪。也许一次离别就能抹去再多的重逢，那年一起种下的树啊，如今飘荡着一样的风。当誓言中讲起了日月，这爱恋不折不浓，你裙摆绽放走向我，脚步轻松。命运啊，渴望啊，和热烈啊，却将这生长赋予悲欢交织的感动。夏日轻柔的晚风， 好重生，都不及你第一次望向我的面容。可是青春啊，鲜血啊，可真切啊，请铭记啊，其实从未有过年轻。阳光穿过你的墨镜，就被碰碎的声音，时光不够就像从没有过年轻。 这首歌是来自曾经坐在二环路的边上为你唱过《春风十里》的陆先生他们带来的《年华》 啊，都忘却吧，什么？ 我们不曾年轻， 就当我们没年轻过这个意思。 他是指我们常说年轻时我们不懂爱情嘛， 啊， 对吧？所以呢，总是在不懂爱情的时候遇到了人生中再也遇不到那种情怀里的人啊。当然，其实这也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不同的感悟哈。等你后来又发现，哎呀，那个时候就算遇到了也不可能，对不对？或者说浪费那个时间干什么呢？对吧？人又那么小，该做的事情， 反正最后也都得忘却他，是吧？都忘却吧，就当自己不曾年轻。 这是人如果往前走，只有把过去的一些包袱哈放下了，轻松上阵了，才会走得更好。 有的时候这两口子已经过了就是大半辈子了哈，然后呢其实把自己当年的那个也忘却了，就是当年的那个激情啊，互相的那个恋爱时期的那样子也是忘却的。这个确实是像他歌词里唱的，都忘却吧。 对，尤其是男人忘那才叫狠呢，对吧？ 那倒不一定。 他们一是记忆力不大好，二是呢本身啊，我觉得男人还是比较理性的，对吧？ 对， 这一点呢他们还是分得清的哈，就是自己的责任啊，自己现在已经是个什么二娃老夫。 你不知道吗，最经典的一句话是 Men always remember the 什么来着 Romance of love only， 那就是 Marlboro 的几个简写的，每一个字都代表着一个他的单词，那单词所有这些单词串起来的这个讲解就是男人只记得恋爱中最罗曼蒂克的那部分，就是他只记得最浪漫的就是恋爱时，他不记得恋爱的整个过程啊，他不会记得的。 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女人也不记得了 啊。那也行啊，那就以后来一个 Warbro 也就可以了。 Woman always 记那有啥用啊， 是是， 对吧？我们现在更加的懂得啊，人就这一辈子啊，过往的事情呢，如果说有缘可以放在心底啊，那就让它行云流水的放在那里，若无缘就是脑子里根本就对这个事情已经放空了，那就干脆一刀两断，对吧？今天晚上呢，两首歌结束之后，哎呀，形势非常好啊，就是红人已经挑选出来了，你知道吗？就是怕我一跟你合影哈，造成这个局面上的尴尬啊。做梦专家 VIP 登场了 啊， 是啊，两位是男， 不要说不要说了， 你 当不 起，当不起是吗？ 对，这就像是买东西的时候，人家会常常跟你说，哎，美女帅哥，哎，来看看我们这东西吧。 对， 其实那就是一个亲 切，少男少女。 你说这哪有奔五的少男少女？可拉倒吧哈！ 可能这心境能仿佛模仿一下啊。 我们可能会和同龄人比起来吧，会因为这个职业的关系哈，略有几分幼稚啊。但是呢，和现在真的是正当年的少男少女比起来，天哪！ 这个 天哪， 让我想起现在正当年的少男少女，应该是 TFBOY 之类的，那些正好长大了的这些少男少女们，是吧？ 对，那女团就更多了哈。 是， 今天呢，就谢谢你来担当我们的红人了，做梦专家 VIP 啊，看来是在这个睡眠很好的这个事情上哈，有一定的自己的一些小窍门哈，做梦嘛， 做梦专家， 经常做梦啊。好吧，拜托你和我们一起。 我是著名退堂鼓表演艺术家，你是做梦专家啊。 上下联哈，拜托你和我们一起到24点的时候下班。目前呢，北京今天晚上的雨应该是没有下到， 但是湿度和气压已经够这个份儿了啊，随时都会下这种感觉。 还是应该保持一个平静啊。 好嘞。这 Snow Patrol 也该给你们大家硬气一首了啊！前几天老唱的那个，真的是少男少女的歌了。这回 Tiny Little Ventures 送给大家 Snow Patrol。 木子 JKS 这位听友说，北京又下雨了，你在哪片呢？ 行，Tiny Little Ventures 来自 Snow Patrol。其实这种歌就不适合唱那么4分钟，唱两分钟就 OK 了。 特别起哄的一首歌哈。 是， 感谢说到做到的玲儿，不是小龙虾，他昨天做了一个决定哈，说以后只要打开收音机就来签到。 好， 今天呢就真的来了。 对，来了就是签。 是，这就是一个成年人的一个承诺哈，就是自己的这个。一个说到做到的信誉度的问题。 那孩子也有，孩子其实承诺性，他的那个条约性，其实他更死，更比那个成人更要讲究。但是很快他们就会忘却这份条约性，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可能会马上发现，成人世界里并没那么多条约，就是并没那么多协约性。然后，成人不自觉，或者是说而反而说妈妈今天带你出去，就是然后又哎呀闺女下雨了咱别去了，一会儿又哎闺女妈其实累了咱们要不然下午去，就是反正其实他就是成人一点一点的随机应变往后变，就使得这孩子的这个协约性就也就慢慢的就没有了。 这个我知道玲儿不是小龙虾，应该是一个成年人了哈。 嗯， 我为你的这种说到做到点赞，但同时呢也不希望给你带来压力哈，就是顺其自然，有时间听呢就听一下，然后刚好手机呢也在浏览微博，就来评论一下，其他的呢不需要那么紧张刻意，因为这档节目陪伴了大家11年，一直以来都是很随意哈，轻松的，不要在晚上呢给你增加任何的负担。 嗯， 对吧，白天上班已经够累了，对吧，糟心的事儿，糟心的人啊。 哎，这歌这个我听过， 这首歌因为它的第一句话 是 很像这个天气， 最讨厌要下不下的雨，可惜未来总是扑朔迷离，如果摔得越痛才越会飞行，快把我丢向最高的天空里， 来自郭靖的《每一天都不同》啊，这首歌的第一句话是真的深深的印在我脑海中哈，就是最讨厌那种要下不下的天气啊， 要下不下的雨， 要下不下的雨啊，所以今天呢也是这样的类似的一天哈，总觉得不够酣畅，我特别希望就是狠狠的下了两场雨，大雨之后呢马上就是艳阳天啊，把这个地球再晒干了，然后再滋润再晒干。 有一个很良性的循环哈。 你那个晒干那几天，其实你要忍受的是蒸汽，那个把地面上的那水汽又得给蒸起来。 但是它是一个时间嘛，大概过个一天就差不多了哈。 嗯， 人也是这样，就是你的一个状态呢，需要一个调整啊。这个调整里呢，会分几个步骤哈。 所以这个。就很难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叫桑拿天，叫那个梅雨季节，是因为它老下了以后呢，它水分大，就像韩立说这样，它盼着那个出几天晴天嘛，几天晴天刚给晒着，这个水蒸气再干蒸起来，刚开始有点干劲儿，它忽然又来了，哗哗又下两场，所以这个持续不断这样的循序的渐进的这么一点一点的来，一点一点的干，一点一点来，这整个这一个季候就变成了梅雨季。你一直在这种湿度跟蒸桑拿又蒸干了以后又湿这种环境。 在北京大兴的朋友一双臭球鞋告诉我们，大兴下雨啦。然后佐罗小 Z 呢是在南城已下雨了。 你瞧瞧， 现在我们在建外大街14号， 快来了是吧？ 这片应该是没什么迹象。 他这说这这么一说，这云就快过来了。 可以，挺好。这个点下雨不会影响大家的这个上下班呢，这个出行啊。 对对对。 晚上下雨，我觉得是最有人情味的雨。 找一个地势高一点的地方，把车存好就是了。 嗯，好吧，今天的第一时段呢，差不多就。到这里了啊，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啊、 如果您还有时间的话呢，我们还有三个时段，那做梦专家 VIP 请留下，因为第二时段呢还是有一些挺精彩的部分哈、 啊、 暖文章啊，冷笑话呀， 就留人到第二时段， 就是这个东西不能强求嘛， 红人能留多久留多久呗，是吧？ 红人是强制性的留到24点啊，其他小伙伴呢困了累了倦了就赶紧睡吧。我们第二时段暖文章冷笑话再见喽。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明天白天预计最高气温在34度，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加剧，未来三天也基本维持高温闷热天气，防暑降温是重点。明天午后到夜间大部分地区还有雷雨天气，请注意防范。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50%。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影片《妈妈咪呀2》今天宣告内地定档8月3号，成为首部登上内地大荧幕的百老汇经典改编电影。动听的歌声和热闹的欢笑，令其成为今夏不可错过的欢乐清凉佳作。影片同时发布了定档预告，第一部中主角们年轻时的爱情与友情的故事与现在的时空穿插交错，一场特别的盛夏派对在浪漫热情的歌舞和欢乐暖心的气氛中开启。继续来关注，由张艺谋执导，邓超、孙俪、郑恺、王千源等主演的电影《影》正式宣布定档9月30号，成为首部打入国庆战局的大制作电影。同时，官方发布定档预告片及双面板角色海报。剧本三年，拍制一年，后制一年，张艺谋新作《影》讲述了一个从8岁就被秘密囚禁的小人物，不甘心当成傀儡替身，历经磨难，终于寻回自由的人性的故事。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六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九点。 22:33:5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18号周三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一下1599红啊， 1599红， 对，他的名字叫做 做梦专家 VIP， 他呢，我猜是一个女右哈， 嗯。因为男左不太会起这种什么， 可他真的是男左了耶， 对，什么这种梦啊幻呀、啊、的这种名字哈。 可是现在有很多就是这样的内心很有自己情怀的男， 我们要真想做这种就是什么梦啊幻呀、啊、的，我们顶多管自己叫教皇。 可是他就是个男左、好吧，不说那么多了哈。今天晚上呢，拜托你完成120家的任务。此时此刻呢，也有很多朋友就是着急睡觉了，想睡前赶紧听完冷笑话、赶紧听完暖文章啊、赶紧的。 说这个韩丽，她11月份生。 小梁姐姐。 这11月份生，她老被要往自己是一个敏感性的那种月份出生的人是吧？那你们猜她姐姐韩美是不是一敏感的人？嗯，猜猜，猜不着。我告诉你们，他姐韩美一定比他敏感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他姐真的，你别看他长得五大三粗，但是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心思缜密、非常细腻、非常敏感的这么一个女人。从何得知呢？我记得有一次哈、我弟叶虚啊，跟他没结婚呢啊，没结婚之前那些日子，没结婚前两天啊，那些日子好像。就是因为要操办一些婚事吧，可能是累得有点不舒服了哈，韩美，然后呢就要去医院去看看啊，看看是不是感冒啊，打点滴啊，打吊瓶啊什么的，或者打一针之类的。然后呢，那叶旭作为未婚夫，当然要陪着去了哈、我弟弟陪着去。而我弟有这么一毛病啊，他确实有这么一毛病，他从小他就害怕这个大夫啊。我知道，你别看他长得高高大大，所以这个韩美不舒服呢，叶旭陪他去医院呢，就是快走到这个诊室的时候呢，叶旭就是拉着这个韩美的这个胳膊，就是那个，我跟你说件事儿啊， 那个我小时候吧就是打针受过这个刺激，我就经常打针，我老觉得就是一到医院我就特别恐怖，我就哎，我跟你这么说吧，老婆，就是现在我一看到穿白衣服的人我就害怕。然后你姐当时就翻了，当时就窜了，当时就火了，当时就掉脸子了，当时就不干了。为什么呢？她当着全医院所有的人就指着我弟叶旭的鼻子说，你少来这套啊，哎，你以为我不知道你那意思是不是后天咱俩那婚纱照你不打算跟我拍了？韩美的这个婚纱照啊是红色婚纱啊，这就其实他就死磕他也要跟叶旭照成这个婚纱照，其实他没必要去就是连夜去换成红色。我弟是真害怕，一生白一生白，不害怕这婚纱白，这 你姐就非常敏感的那么一个人。反正你现在你回家看吧，她那个婚纱照都是红色，红色的那个婚纱。 我跟这个女人哈， 你以后要是想跟她有点区别，你最好来一套白色婚纱照。 我也不结婚， 你也来一套红色的。 我也不照婚纱照啊，不要给我整那些乱七八糟的啊。 黑纱婚纱照啊， 不要管那些啊。此时此刻22:41啊，要进入到男左女右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暖文章。这篇暖文章的观点我个人是非常认可的哈，我也觉得朋友啊不是一个数量的累积啊，包括朋友圈你的微信的通讯录的名单的多少，其实并不代表你有多少朋友，对吧？所以呢我们应该做这个减法。有时候呢觉得真的已经开始彼此相处很不融洽，也不舒服，也不想再看他的话，当山则山 啊， 当山则山。 对、 啊、 对， 所以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聪明的人他的朋友圈是什么样的呢？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聪明人的朋友圈，聪明人的朋友圈都在做减法。上个月买房，首付差了30万，我和高先生心急火燎地想办法凑钱，打开微信把联系人全部扒了一遍。他做生意合作伙伴不算少，可几个电话打出去脸色却越来越暗淡。哎呀，那些人喝酒唱歌可以，借钱还是算了吧。无奈之下，我只好找了几个要好的闺蜜，把难处一五一十地讲给他们听。最先回复的是阿然，他说我手上的钱不多，留足房租全部都给你，把卡号发过来吧。我有点不好意思，阿然独自飘在北京，一年前才把工作定下来，租房吃饭就花去了一大半工资，想来也不是手头宽裕的人。可他爽朗一笑，哎呀，趁我没家没口负担小，能帮你的赶紧帮。一小时后电话铃声响起，是发小晶晶，他说我刚刚下课，你还差多少啊？我凑给你。晶晶是小学教师，薪水相对稳定，但作为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年轻妈妈，她的花销不算低，省吃俭用才攒下点钱来，但她毫不犹豫地借了钱给我。我感动得几乎流下眼泪来。有人说生病的时候才知道谁是真正的朋友，其实不必等到生病，缺一次钱就晓得了。你认识许多人，但真正担得起朋友二字的不过寥寥几个。年轻时我们都热衷于交朋友，多个朋友多条路嘛，人脉经营仿佛是一种投资，那些投的时间精力金钱似乎都是在为明天储蓄着某种抽象的神秘力量。大学时认识一位同学小 A， 他就特别热衷于社交活动。有一回我跟他一起吃饭，从最西边的教学楼到最东边的食堂走了大半小时，一路上他就和所有的人打招呼，男的女的学弟学妹 A 哥 A 哥的叫着，亲切而热络，个个都像能融进生命的至交好友。我看得目瞪口呆，不由问道，你怎么会认识这么多人啊？他得意洋洋，能参加的社团我都参加了，每个学院每个年级都有我的朋友。羡慕之情油然而起，但我还是不解，你哪儿来那么多时间参加活动呢？哎呀，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嘛，挤挤总会有的嘛。他说的神秘兮兮，后来我才知道，这所谓的挤是以牺牲学习和休息时间为代价的， 所以小 A 的成绩始终在中下游徘徊，职业证书也没拿到几个，毕业离开时只觉得两手空空。而那些称兄道弟的好朋友往往会随着分离而作鸟兽散，有人甚至终身无法再相见。你高朋满座，你左右逢源，却不知他们中的许多人注定会沦为人生的过客，白白的费时费力费心罢了，倒不如努力提升自己。社交能力可能是最被高估的东西，因为人脉的本质就是资源互换与等价交易。朋友多等于好办事儿，这可能也是人生最大的错觉之一。当你能力不足时，认识谁都不好使。听起来很残酷，但这就是现实。偶然看到过这么一段话：不抽烟，不喝酒，不出去玩，作息正常，到最后发现身边都没有朋友了。这是一位朋友在朋友圈发的，他是典型的爱玩之人，行程排得满满当当，一周起码有4天要奔赴饭局，推杯换盏，喝酒划拳不亦乐乎，喝完还要直奔 KTV， 灯红酒绿戏耍一番，接着吃烧烤喝啤酒，必须玩到深夜，才就着稀薄的路灯东倒西歪的回家去。听说他老婆为此而闹过好几次，他却振振有词：你懂什么，这是应酬，是男人的事业必需品。我真想翻个白眼再告诉他，大哥，这就是传说中的无效社交啊。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社交，是拿把大部分精力来重点经营最重要的关系，比如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以及那些真正能两肋插刀的好朋友。聪明人都在精简自己的朋友圈，因为他们知道不把时间浪费在无谓的人和事情上，才是对自己最大的尊重和成全。这一点上，我最佩服的是陈道明，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几十年，他收获了无数的盛赞，也赢得了许多关注和追捧，但他却不爱社交，不拍戏时就在家待着，看看书，弹弹琴，做做手工。放弃无用的社交，把时间留给自己和最亲近的人，才是性价比最高的消遣。当然，人类是群居动物，我们不得不以交流为载体，靠社交来带动大部分生产活动。所以我不劝你与世隔绝，但我希望你学会独处。心理学家温尼科特认为，拥有独处的能力是一个人情感成熟的最重要标志之一。世事纷扰，你必须能不时地把自己从喧嚣中抽离出来，给身体和内心都开辟出一个小角落，用来安顿自己，内向寻求能量。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把独处的生活方式发扬到了极致，他说与人相处的最佳哲学是加引号的不相处，即尽量简化自己的人生。他不爱说话，也很少接受采访，哪怕声名鹊起追随者众多，也依然宁静淡泊地继续着自己的写作和生活。据说他早上4点起床，泡咖啡，吃点心，然后立刻把自己扔进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看似寂寞清苦的日子，却成就了一部又一部风靡全球的作品，甚至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村上春树式生活，以自律和简单为核心，去掉不必要的复杂装饰与人境，把心沉下来，反而更能成就一番事业。太丰富的社交，有时就如乱花渐欲迷人眼， 生命中的人一多，思考和锤炼的空间自然就会被压缩了。所以生活不要安排得太满，留白的技法不仅适用于美术，更适用于人生。年纪越大，我们越热衷于做减法，因为时间变得越来越宝贵，不能再把它们浪费在一些毫无意义的人身上。所以断舍离这三个字指导的并不仅仅是对物品的态度，其实也是对人际关系的处理。除了定期扔东西，还必须定期扔朋友。认识一位老师，他有一个习惯，闲来无事便整理微信联系人，退出那些从来不发言的群聊，删除不知何时添加的陌生人，把那些久不联系的人设置为朋友圈不可见。他说每次做完这些都像来了一次彻底的大扫除，手机速度快了不少，心里也清清爽爽的。至于现实中的三观不合、话不投机者，他总会默默按下删除键，见面仍微笑，但心已隔着大江大河，不复往昔。人际学家罗泽把朋友当作男人的香烟、女人的零食，这些东西能够锦上添花，却需要适可而止。给朋友圈做减法，其实就是给幸福和快乐做加法。不妨你有空的时候也整理一下自己的通讯录，看看哪些人可以删除了。 这数着你的冷漠，把玩着寂寞，电话还没拨已经口渴，为你熬的夜都冷了，数的羊都跑了，一个两个嘲笑我，笑我耳朵是灵的，笑我放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路人穿街过河，好景只有片刻，森林都会凋落，风吹走云朵，你留给我的迷离扑朔，岁月风干我的执着，我还是把回忆紧握，太多正散落，散落太多，好难过，难过是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过了很久，终于我愿抬头看，你就在对岸，走得好慢，任由我独自在假寐与现实之间两难。过了很久，终于我愿抬头看，你就在对岸等我勇敢，你还是我的，我的，我的。 这篇的文章，希望在听完以后，你也突然间发现，真的那么多的每天朋友圈一刷新之后，好多人发的东西以及这个人，其实对你来说是好陌生的。 你还去朋友圈看呢？我这逮着看，你每天都去看，看来是。 我当然了，因为我就300个朋友。 我的天，你每天你闲的没事干是吧？ 没有啊，这个东西很正常啊，因为300个通讯录上的名字的人，不见得每天都300个人全发的。 哦， 大概对于我而言就是很少了。 好， 你想，对于像陈默，他有1000多朋友，1-2000，你肯定也不止。 我就是没有经常就每天或者是实时查看朋友圈那个习惯嘛。就是有一次有一朋友就看见我这个，就是这个发现。就是微信里底下发现那块小红点那儿有就是一看就78个或者几十几个那种，或者上百个了。然后那朋友就抓到了，就在我旁边，他自己抓到了，你知道吗？说哎， 强迫症嘛。 对，你就不打算打开看看吗？你就不看看吗？然后我说什么我就看看。说你这都多少条了？你这多少人给你留言了？ 我教你啊，你可以把那个小红点去掉，我就把它去掉了。这样的话，我就看与不看，他们更新的时候我都无所谓了。 他倒不是那个， 对，他不会就是让你有心理上抓狂，我没有看。 是。 另外就是我肯定会定期的清理一下。 不是，他说这个不只是小红点，是别人发你可看可不看，这是真的给你留言了，你都不看吗？ 叶谦他的这个界面上，就这个群哈，就是一个群就已经把那界面全部都给覆盖了。 其实我对、这个、 全是小红点的。 我对这个来说呢，我相反，就是看的比较淡了。 无所谓。 我认为你说的那类人呢，就是，三观不合，主要是为什么呢？一是他在朋友圈里，或者是他在那个群里边啊，朋友群里边，他就是一说话， 招人烦。 对，就是招人家，或者是就是群体都觉着，哎呀，这个人怎么说话充满负能量，或者他怎么在抬杠，就是这种人，要么你就可能就默默的，就像你说的，就给他拉黑了，就给他给屏蔽了。还有的呢，就是像我这样，我就看得很淡，就是我喜欢回我就回，然后我喜欢说多少话我就说多少话，我就是不说话的时候，我可能半年我也不在这群里说一句话，我就是那种人，我就看的就是没有规律性，就很淡，然后就 OK。 这样的话我发现就是基本上我不太收着那种什么，收着那种就是忽然有一条发过来说，哎，您是不是也该清理一下您的那个朋友群了？ 这个是个人的习惯问题哈。好了，22:58，我们也要转个身了。在这个时段里呢，我们的评论量已经是满足了120哈，现在到了125条了，大家都可以放心喽。第三时段可听可不听啊，但是我们的红人做梦专家 VIP 请留步，一会儿见。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786888，世界茶 快来加盟。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 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18号周三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立， 我是工作男子我叶谦。 是的，今天晚上的红人呢是1599红，他的名字叫做做梦专家 VIP。 做梦专家， 对，他说，姐， 哎， 不瞒你说，我今天真的是把朋友圈给整理了一下， 嗯。 看来这是缘分，对吧？ 你可以按一个设置，是吧？设置完 就是不爱看谁的，你就可以不看他的朋友圈。 按通用，对吧？我教教大家，按通用以后呢，啊，算了，先别念，别弄那个辅助功能了。先你先去清除那个储存空间吧，储存空间你先能清除一大堆东西，对吧？你先别急着删人家啊，可以这么弄，是吧？ 总之呢，生活哈，就是手机也是你的另外一个家。在整理家的时候呢，他会给你有一个对自己而言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淘汰，对吧？ 是， 因为他会让你变得轻松一点，不至于说有负担。 嗯， 因为人其实是情绪动物嘛，非常容易受到方方面面的影响啊。 对， 如果有的人他老发的一些东西，你真的不爱看，你又不想就是留言指责他，那就不看好了。那不看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把门关上啊，不看他的朋友圈， 是啊， 就够了啊。 也别让他看你，你顶多显示三天。 他愿意看我的无所谓，但我不看他的。 这个微信主顶多显示3天内的朋友圈更新。 但是那个就要求你 看不了， 更多就要求你老要更新了，那个我也不是很喜欢。 哦，好，听一首 Tears for Fears 的歌曲。 the home German humble. 被时间铺平了，从前心里疼难的，怎么忽然挥霍成舍得？没有爱的惊心动魄，只剩嘴角的洒脱。我们的爱呀爱呀，好像风中沙，轻轻吹过你却安静的可怕。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 哎呀 哎呀， 哦，我还以为叫哎呀， 那是阿雅啊，就是感慨哈，这个哎呀总是有开心的不得了，也会有难过的不得了的时候哈，所以说爱容易，但真正难的是全面的接受一个人啊，就是好的坏的全部都接纳，就是你能够包容他的缺点，包容到什么程度？ 哎， 我想在这点上你更有感触，对吧？ 哎， 毕竟你结婚这么多年，嗯，还有两个娃，对吧？ 我的感触就是，我爱我家里有一集老爷子就是催他们俩结婚的那集啊，明天就还要经过70年代，赶紧跳到80年代，明天就给我领结婚证去啊！然后那个宋丹丹就，哎呦。 特别不好意思，然后但是其实特别想嫁，你知道吗？ 看来是走到婚姻那一步的时候，是两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强烈的愿望哈，要走到一起去了。此时此刻呢，又有朋友给我们汇报在他的那个所处地带外面的天气哈，也就是雨势如何。这位叫做间歇性神经正常的听友说， 好家伙， 我是15700红，还记得我吗？ 是是记得。 外面下雨了， 当时我就说您这什么时候不正常的呀。 他的头像是梵高哈，他说我还在加班啊，不，还在加班的同学回家请注意安全。你想想在北京、 这个、大部分时间是 这个点儿还有加班啊，刚刚完成 太自然了， 就是这一点哈、啊。你如果跟你如果你来北京上学，你是在其他的城市，你和你老家的同学讲哈、啊，人家都不理解。 那年去 CBD 大 商圈，你怎么在单位就干不完呢？ 那年去这个去哦，那年去香港，然后去一个影视公司，那个看到居然有带着睡袋去上班的。我说这个已经劳作到这个份儿上的话，真是啊，已经真的是开始真是。 哎，我最近还看到一些就是 不要命的工作的嘛， 看到有一些公司在这个整个办公区的前期设计的时候呢，就很人性化，在每个人就是大家不都是一个空格一个空格吗？在你的后背处啊，原来可能就是有一个可以放东西的地儿，现在变成了一个可以折叠把床 对对对 可以拉出来可以午睡的这么一个地儿， 没错、嗯、最人性化。你无论是给他有那个壁床也好，是给他有健身房什么跑步机啊、嗯、在那边有那么什么茶点室什么，最人性化的屋真的是都比不过 一个床， 不是、 啊、 比不过弹性工作制。 哦， 你给我完成任务，我你在家里随时给我报告就行了。 做不到，有很多工作都必须得人得在岗，你知道吗？ 啊是啊，那但是你在岗，你比如说你觉得你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5点半，你是可以的，那你我就允许你今天晚上8点钟来开始上班。 所以有人说过，大家不要完全的就是盲目的羡慕自由职业者。其实自由职业者他们要更自律，因为没有人督促他们，对不对？ 是。 如果不督促他们的情况下，他们可能更加的容易把一些事情就是做得更糟糕。 其实当时我就是这种弹性工作，我因为我这个特殊，并不是说公司诚心的安排这个，因为我是。比如说我是下午2点到下午2点到夜里12点的朋友，有的时候稍微拉晚点呢，就一下录到2-3点了嘛，那我第二天早上可能就不过来了。但有的时候也是从晚上那个歌手从晚上8点或者9点他才进棚，然后那我肯定是照着早上就确实是照着早上4点5点那么录了吧。录完了以后你知道这个有一个不好是什么吗？不好是那个老板说那个叶谦你再稍等一会儿啊，那个我们正好开个会， 哇， 那个会就要了我的命了，你知道？因为我是本打算我6点钟吃完早饭，我回家睡一大觉，然后下午或者是晚上再来。他那早上好，他9点钟开个会，开到11点，你说这不是要命吗？那就是人 就是做电台时间长的人，如果去电视台录制一些东西啊，或者是参加一些可能比较大型，每个环节都要涉及很多人的这样的节目，会很不适应。 是， 因为你会发现。一个环节出现了一点问题之后就要全面都等待，对吧？ 嗯， 它不像我们电台做直播的话是到点儿人必须到这里，对吧？然后呢一切都是比较行云流水的进行了， 这个就是 完成了。 你中间如果怎么耽误，你自己觉得发挥不好也好，是有什么遗憾也好，或者是什么是 都过去了， 是播不应该播这歌，音乐本来想给你们听这歌，它不会停， 是 它就是就这2个小时， 对， 它就到那儿就 OK 了，你之前干的事情就是之前干的事情了。 夜深人静哈，也说点掏心窝子的话哈。 掏呗，掏啊！ 这个是这样的哈，就是很多人都说你一天就工作3个小时，哎呀，真的是很清闲呐、啊。这个自由职业也差不多了哈， 是 就觉得你可以睡到自然醒。包括我们整个单位有很多朋友，他们大概1个小时、2个小时。都会被其他行业的人说，哎，你们就放点歌嘛， 是是是 啊，1小时就走了，多好啊。但实则真的不是这么回事儿。我就不说别的啊，我就说这一点吧。我做晚间节目11年了，我中间或者说前半程的那几年呢，我也曾经想过白天去做一些其他的工作，对吧？一是呢给自己增加一些， 不要命了，你这 就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是 OK 的嘛， 还能有的劲儿干。 但是哈、啊。我就尝试了很短暂的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做不到。 你不是那样的人， 因为就 像你玩了一天，比如说今天你去郊游，或者是你今天去跟别人一天说了一天话，然后晚上到家你累不累？你肯定会觉得兵困马乏，对吗？ 对。 而我就是在兵困马乏的时候要来上节目。 是啊。 后来我觉得特别特别累。 就是这个点儿。 所以为此，我真的是放弃了白天的所有工作，就是有可能让自己啊、可能，增加一些额外收入的工作等等等等，我都放弃了，因为我的精力真的有限。我如果说厚此薄彼啊，其他方面做了，但是我晚上没有精力能做好这档节目的话，我会觉得我非常对不住这档节目和我的话筒啊。当然这个人各有志，有的人人家能力就是很强，对不对？我就不是那样的人啊，我一天就只能说三个小时的话，而且我还必须得养足了精神之后。 你可以在其他那些小时不说话呀，你看我其他那些小时 什么工作，告诉我， 我就可以工作就不说话的就可以了。 你告诉我什么工作能把我拉出去不说话不动脑子就在那儿待着还给我钱？ 尽量少说话，起码是可以做到。 可是人家找我就是因为我说话才让我去做呀。 我天，好，这首歌来自 Herbert Fennick， 名字叫做 You Love Me To The Death。 所以人生是要做选择的，只有选择过后你才知道自己最值得做去做什么。 演唱会在十七岁的初恋第一次约会，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半年的积蓄

你们都听那个年代的歌曲，多听一些的话，可能就会就恢复到那个情境中哈。但是后来因为有很多很多冲击这个自己的视觉啊，还有听觉神经的东西啊，比如说我也是被那个年代，后来我被很多其他的比如说 blues 啊、funk 还有 metal 对吧？对 metal 是最冲击的，然后有流行 metal， 有这个 trash metal， 有死亡 metal， 有这个黑 metal 那个，然后就你就整个人就经历这个，而且你们这个也是啊，你们也经过很多，比如说 hip hop， 你这种节奏布鲁斯 R&B， 然后你就经过这个 freestyle 啊之类的这些，你们也经历了很多很多这样那样的这个变革，所以你要想就归回一个非常纯净的那时候的情境，那时候的那个音乐的那个世界，现在不太可能啊，因为这一路走来太多了，这个风格百变了已经。 愿你知道自己所爱，并且总会遇到好听的东西， 是 好看的事物哈。此时此刻呢，也是到了第三十段的尾声了。一般来说，我觉得到了尾声，第三十段尾声的时候，就是应该男左女右的客流量已经是走了三分之二， 对对，眼见着就稀少了， 对， 稀少了就来一首像头发一样稀少的歌曲。这首歌来自 Singer All Garner。 好吧，听完它，我们第四时段继续。同时也欢迎我们的红人做梦 VIP， 做梦专家 VIP 继续待在这里，一会儿去你家里做客喽。 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明天白天预计最高气温在34度，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加剧。未来三天也基本维持高温闷热天气，防暑降温是重点。明天午后到夜间，大部分地区还有雷雨天气，请注意防范。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Music Radio。 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只手牵着手， 北京时间23:32.41，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到了今天周三晚上最后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段，坚挺的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23:32.53，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男左女右，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这是标准的流程哈。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 对，欢迎来到第四时段的 NZNY， 也欢迎今天的红人做梦专家 VIP， 他还挺就是属于话挺多而且挺逗的一个人哈、来呗、不然来我家做客吗？热烈欢迎啊，要不要接你们去啊？不用，收起你的热情， 为了我们直接点点手指就到了， 是收起你的热情。此时此刻呢，我们已经踹开你的家门啊！他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呢，关注了105位人士。 搜查令啊，踹开人家门。 最新关注的是你 啊、我又不是给你做红卡。 急三火四的给你关注上了。再来看看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哦，他喜欢黄磊。 黄磊。 哎呀，这个黄磊啊，不光是这个 演员，然后是老师，是有很多的、 现在在我脑海中的标签是厨师 啊，还是做饭好手， 他太会做了，而且不光是在电视节目里哈，在家里他是一个十足的会吃会做，而且从来不怕麻烦，大宴宾朋哈，也能做很多很多菜。 你做2个小时只为吃那半个小时，那他也做啊，那2个小时他也做， 就是、 做一上午他也做，那就好玩。 就是、跟朋友在一起，他一定是个相当受欢迎的哈，因为有他在，谁都知道有美味可以吃的。你看他真的，他什么菜系都会做， 哎、就这个那个的全能拼起来。 你看样子就是很好吃 的，蒜香面包也能烤，西式的也能烤，中式的鲁粤川他都来， 真的很厉害啊、就是确实是了不起。好吧，此时此刻呢第四时段了，人也少了、来好朋友们，我们离得近一点、好吧 啊，离近了像围住这个钢琴，然后呢点一个烛光围着这个人弹钢琴唱歌的样子、 浪漫的氛围来喽。当然是有点伤感的情歌，来自苏醒原地。 褪色的钥匙不再讨巧，只有旧照片陪我聊，自圆其说的解释，时间在孤单中静止，剩下冰冷的戒指和没了你的爱情故事。给我的陪伴每一次出行，给我的称赞每一句鼓励，多想再有资格赌气，原谅我的任性和故意，不想给你伤害，连道歉也无力。我还停在原地，像梦一样的望着模糊的你，听不到的言语，摸不到的手心，是我自私的决定。我还停原地，像梦一样的望着模糊的自己，那不曾断的思绪不再属于我的结局，就停在这里等待早已离开的你。

Telepop Music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爱情啊可能会损伤你的健康Love can damage your health 怎么那么像就是一些烟类哈、啊、 对对对 这个商标上会 标注对、啊、真是真是啊就是这个 吸烟有害健康 对烟草商标的、嗯、烟草这个、包装盒旁边就会有这么一个因为 damage 有什么什么什么浪啊因为 damage 有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那个呀 kick 那个啊会损害你的肝肾代谢损害你的这主要损害你的肺呀 或许会让你得上什么什么肺气肿啊会得上 cancer 啊什么的 对要有言在先哈、哎、 对、 嗯、至于去不去碰它就是你的选择了、嗯、当然爱情我觉得还是应该贴上小心易碎对吧 是 小心轻放爱情有风险 对 啊 你就没我就没见过哪个花店 需谨慎啊 给人包了一束大玫瑰然后旁边贴了一个 Love can damage your health 那不找死吗你捧着这束花你送谁去 太煞风景了 对 就去爱吧然后过程里有什么就去面对什么尤其现在又有那么多的爱情专家又有那么多的一个参照的啊、方法呀等等等等我觉得现在谈恋爱应该比过去容易很多了对吗人的心态也比过去好很多了 太过容易结识然后走在一起但是你要说真正谈起恋爱来可能平静比原来多得多、因为你 太多套路了 对套路太多节奏太快 是 你又怎么能让他踏踏实实的去谈一场很好的恋爱呢 所以还是要遇到一个能够激活你所有热情哈，甚至让你觉得你发现跟他在一起不再像以前那么的纠结了啊。 嗯， 我觉得一段好的感情就是一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问题，两个人会去解决问题，就算是不愉快啊，没有合着你心意，你也能够把你的真实想法告诉他， 对 对吧？两个人可以在这件事情上呢心平气和的聊一聊，你怎么想的？ 你现在这个社会就是没有耐心， 啊、对， 这个问题就很大。耐心和耐性这两个东西都没有，一个是心不静，一个是性子沉不下来。 嗯，稍微有不如意呢，就马上爆发了哈，这也是沉不下来的一个表现。还是应该先来修炼自己啊，才能最终遇到一个合适的人。然后这个时候你们就会反问我了，那你呢？ 啊、对，我们也做的不是那么。 我们这个年龄段了哈，我们这个年龄段有些事情呢，就不用再纠结了啊，已经是过了。看山不是山啊，看水不是水啊。 最好是这样，盼望着自己能到。 看山也是山，看水也是水啊， 不再出现幻觉。 对，有些时候呢，知道自己可以去追求什么，也可以知道自己可以放弃什么，这个时候才算是活得一点点明白吧，哈。 刚活明白一点儿。 听一首好听的歌。 风儿柔缓着夜晚，茫茫人海，有谁被遗忘？

一首不短的叶谦带来的今天的晚安歌之后，真的将我们这个时段的所拥有的时间只剩下1分25秒。 对，